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6般若波罗蜜多之五。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以如是法行诸镜像？于是佛告舍利子言，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尚不得法，何况非法；尚不得道，何况非道。于净世罗尚无所得，亦无所执，何况犯戒。是诸菩萨不堕三界，亦复不堕诸趣死生，不着身命，何况外境。与生死流一作边际，一渡大海，以超大难。又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以如是法行诸镜像，知一切镜皆无镜性。有此因缘，是诸善事与一切境皆无著着，如狮子王不着众境。是诸善事与诸境界无染无杂，超一切境，如大商主无能障碍。是诸善事以如是法行诸境相，无所执着。又舍利子，我都不见此大众中有一菩萨与如是法不深信解，与如是法疑惑犹豫。又舍利子，今此众中一切菩萨与如是法疑惑犹豫，皆已永断。此诸善事与如是法自无犹豫，亦能永断一切有情所有疑惑。是诸善事有此因缘，与一切法皆不犹豫，能为有情决定宣说一切法性都无所有。复次舍利子，与当来世若有得闻如是法者，与一切法亦得断除疑惑犹豫，亦能永断一切有情所有疑惑。未未宣说如我今者所说法要。又舍利子，我终不说薄少善根诸有情类，能于此法深生信解。薄少善根诸有情类非于此法有所容受，如是法才非彼能用。又舍利子，薄少善根诸有情类与如是法尚不闻名，况能受持思维修习？若有得闻如是法者，我定计彼当得佛法，彼当来世与诸佛法能狮子吼，如我今者与大众中做狮子吼，无所谓吼，大丈夫吼，自然智吼。又舍利子，若有得闻如是所说甚深法要，下至能起依信乐心，不生诽谤，无以计彼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若诸有情闻甚深法欢喜信受，极难得故。又舍利子，若诸有情闻甚深法深生信乐，能发无上正等觉心，是诸有情复甚难得。我说成就广大善根，巨大资粮，着大甲胄，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信乐，速速听受，彼所获福无量无边，况能受持，转为他说。设位一入正性离生，若与二成不决定者，我皆记彼当得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穷未来际，常无断尽。复次舍利子，若诸有情成下列法，我不见彼与广大法有容受益。广大法者为佛菩提。又舍利子，诸有情类多有成就下列法者，所有信解亦皆下列，不能种植广大善根，比于如是甚深广大污染正法，不能信受。又舍利子，若诸有情成广大法，所有信解亦皆广大，发趣大乘，善办事业，善着甲胄，善能思则甚深义理，善行大道，无显正直，远离仇邻，其相平等，无诸经济瓦砾坑坎，清净无秽，不邪不屈，利益世间，安乐世间，安民世间，与诸天人做广大义，利益安乐，与诸有情做大明照，坚固梯灯，巨大慈悲哀悯一切，与诸有情欲作利益，欲于安乐，欲令安稳，普使有情诸安乐具，如是有情即是菩萨，是摩诃萨，善能受用大法财宝，是摩诃萨，善能寻求大法财宝，对圣财宝孰比非愚。随者何？若有情类不尽善用，未种善根，薄福得故，下列信解，彼与如是广大甚深无染正法，不能信受。我以如是诸有情类有差别故，密意说言，诸有情界种种差别，随类胜劣，各相爱乐，下列信解诸有情类，还乐下列信解有情，广大信解诸有情类，还乐广大信解有情。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何等法为所行经？于是佛告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无边法为所行经，譬如风界行无边境，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无边法为所行经，如虚空界行无边境，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无边法为所行境，又如风界以太虚空为所行境，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诸法空为所行境。又舍利子，如虚空界即如风界，具无处所而可见者，亦复不为生起法相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法都无可显示者，亦复不为生起法相而现在前。又舍利子，如虚空界即如风界，具不可知，非缘成实，亦无色相而可算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都不可知，非缘成实，非色等相算数可知。 又舍利子，如虚空界，即如风界。无有少法是圆成实而可示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有少法是圆成实而可示现。十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于是佛告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有相。又舍利子：如虚空界，即如风界，无有少法是圆成实，可示其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有少法是圆成实，可示其相。何以故？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众相，无有少相而可得者。又舍利子：如虚空界，无碍着处。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碍着处。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又舍利子：非无着法，有相可得。然随世间名言离去，作如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又舍利子：虽说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而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可得故，不可说无着为相，以无着法无相状故。又舍利子：言无着者，谓着便知，着不可得，着如实性，便知一切颠倒执着，故名无着。非诸着中有着可得，由此故说着如实性，着不可得。又舍利子：言无着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此即说为无着相智。又舍利子：诸法皆以无着为相，以诸法相不可得故，名无着相。无有少法为起相故而现在前，因于此中无相可得，故名无相。以无相故说明无着。若一切法有少相者，应于此中有着可得。以一切法众相都无，是故此中无着可得。故说诸法无着为相。虽作是说而不如说，以无着相不可说故。所以者何？以无着相无所有故，性远离故，不可得故。又舍利子：法无着相不可实现，无能闲了，然未有情方便实现。此无着相故不应执。又舍利子：诸杂染相即是无相，非杂染法为起相故而现在前。又舍利子：诸杂染法颠倒现前，诸颠倒者皆是无相，诸无相者皆不可说，故有相法即是无相。又舍利子：诸清净法亦无有相，所以者何？诸杂染法尚无有相，况清净法而可有相？又舍利子：若能辨知诸杂染法如实性者，彼诸杂染皆不可得。然诸有情由颠倒故，其诸杂染，诸颠倒者皆非真实，若非真实，则无实体，亦无实相。若能如是如实辨知，即名清净。诸杂染相尚不可得，况清净相而有可得？是故杂染清净二法 俱非有相，非缘成实。又舍利子，诸法无相，非缘成实，说明无着，故说诸法无着为相。以一切法无着相故，说明无着。欲复一生，着无着相。又舍利子，如是名为说一切法无着为相。此无着相，当知即是智所行处，亦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行之处。此无着相智所行处，亦名般若波罗蜜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行无边境，诸无着性当知说明行无边境。又舍利子，所行处者当知此显非所行处，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行处相可能显示。又舍利子，所行境者当知显示非所行境，以一切法如实之性，如所有性皆不可得故，一切法非所行境，以一切法无境性故。若能如是辨知诸法，是得名为行一切境。虽作是说而不如说，若能如是辨知诸法都无所着，名无着相。由思理去，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复此舍利子，如是所说如来至境甚深法要，若欲宣说分别开示住办甚少。此中住办唯有见地去大菩提诸声闻等，即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并见具足不得伽罗，与无上乘不复退者，彼见具足不得伽罗亦与如是甚深法要，能正修行远离疑惑，身正菩萨以得净忍，与思法要定无疑惑。又舍利子，欲复一生，如是妙法非彼行地。又舍利子，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甚为难得，终不堕于下列信解诸有情手。若诸有情曾是多佛，成就最胜清净善根，信解广大，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乃堕其手。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已知无量广大善根，成就调柔清净易乐，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植菩提种，发弘誓愿，行菩萨行，乘佛所乘，亲近如来应证等觉，与甚深法如理请问，故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堕在其手。当知如是诸有情类，或已证得无生法忍，或尽当证无生法忍，故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堕在其手。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即证无上正等菩提，除悲愿力，不求速证。当知如是诸有情类，与诸佛所以得受记，或复不久当得受记。当知如是诸有情类，设未得佛现前受记，如以得佛现前记者。有舍利子，若诸有情善根未熟，薄福得故，尚不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典名字，况得手执、读诵、手持、书写、供养，为他广说，彼能如是 无有是处。若诸有情，善根已熟，夙愿力固，得遇此经，听闻、受持、书写、读诵、恭敬、供养，为他广说。又舍利子，若诸有情，善根增盛，意乐调善，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乃堕其手。我即说，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或菩萨乘，或声闻乘，由得此法，身心爱乐，先虽懈怠，多乐睡眠，其不正知，不住正念，或心散乱，或胆饮食，或爱珍财，或好粗语，或喜暴恶，或怀傲慢，或根暗钝，无所料之。彼由如是善根力故，前所说过，一切皆转，由得如是甚深法要，摄事声闻转成菩萨，于甚深法倍生爱要，于诸境界能不放逸，于诸善法爱乐修行，勇猛正勤，离诸懈怠，一心摄念，守护诸根，不出粗言，不行暴恶，恒修恭敬，乐习多闻，精进炽然，无所贪染，善能减责，甚深法义。若欲圆满如是功德，当勤修学甚深法要。复次舍利子，若诸菩萨或声闻乘，闻思法要，或殊胜果，为闻如是甚深法要，决定不复行诸放逸，于诸恶法不生保信，欲善精进，俱无退减，于所修行不生慢缓，于外邪法不乐思求，于贪恚痴不多现起，如是等果无量无边，皆由得闻此身法要。又舍利子，甚深法要，非但耳闻，即名为果。要不放逸，精进修行，如实了之，远离众恶，自他俱利，乃名为果。又闻法者，为于法要如实了之，精勤修学，非于正法起意解行，若于正法起意解行，当知彼类不明闻法。又舍利子，汝等皆应于所闻意方便善巧，起无导解，安住正行，若于法意起颠倒解，不正修行，当知彼类与佛正法定无顺忍。又舍利子，于我正法毗那业中，如说行者，乃得顺忍。言顺忍者，为与正法无导减责，发起正行。又舍利子，顺忍具足，不得切罗，安住正行，当知决定不堕地狱、旁生、恶鬼、诸恶趣中，即能证得正法圣果。又舍利子，诸有情类，不应保信，微少善根。为彼既能脱诸恶趣，勤行精进亦不可保，乃至于法未具正见，于诸恶趣悠悠堕落。又舍利子，若于正法圆满修学，得顺人矣，能不复造感恶趣业，不复懈怠，其顺退分，于下列位不恐退堕，于所修行心不慢缓，何以故？ 舍利子，彼与杂染清净分中，能正辨之，得如实见，达一切法，颠倒所起虚妄心现，不生执着。彼与正法甚深意趣，以得正见，具足顺忍，聪敏调柔，住清净界，律仪正行，规则所行，有得顺忍，无不具足。天龙药叉阿素罗等尚恭敬彼，何况诸人。天龙药叉阿素罗等一切与彼尚应爱念归去，供养守护围绕，不令恶缘损坏生命，己所修行，何况诸人。故应勤修正法顺忍，若得顺忍，天龙药叉阿素罗等常随守护，恭敬供养，曾无暂舍。时舍利子告善现言：云何具受默然无说？云何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今者如来应证等觉，现前为证。今此大众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真法器，意乐清净，愿闻身法。善现答言：为舍利子，我与诸法都无所见，是故我今莫无所说。又舍利子，我都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见有诸菩萨众，不见能说，不见所说，亦复不见由此为此因此属此依此而说。我与此中既无所见，云何令我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设我欲说，谁是能说，谁是所说？亦复不知何由何为何因何属何依而说，我当云何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宣说，不可显示，不可细论。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能宣说，无能显示，无能细论。若能如是方便表示，即显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以过去相说，不可以未来相说，不可以现在相说。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说。又舍利子，我都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相，可以此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运处界等三世之相非深般若波罗蜜多，运处界等三世之相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深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运处界等三世之相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不可施舍，不可显示，不可细论，非语业等所能全表。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由说是诸法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运处界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行非行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缘起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名色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我有情等相故而现在前， 不由说是法界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有系离系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因缘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苦乐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安利非安利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生灭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染净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本性非本性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世俗圣意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敌时虚妄相故而现在前，不由说是转移去入相故而现在前。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离众相故，不可显示此是般若波罗蜜多。在此般若波罗蜜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为此般若波罗蜜多，因此般若波罗蜜多，属此般若波罗蜜多，依此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我不见法，由此法故，说是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吾有少法，能显能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非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显能取诸蕴处界缘起明脱。又舍利子，诸初时间妙慧通达，亦复不能显取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如法不能显取诸法，如何显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然舍利子，若能了知如是诸法真实理趣，既能了知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由显示所有法故而现在前。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由显示蕴处界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名及色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染净法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诸缘起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诸颠倒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我有情界等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地水火风空十界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欲色无色界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愤恚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般若恶慧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静虑懈脱等持等智无量神通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诸地道果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声闻独觉菩萨佛地法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所有法智及非智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尽无生智及灭智故而现在前，不由显示涅槃法故而现在前。又舍利子，如无有法有显示法而现在前，我当云何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然舍利子，若能了知如实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由显示所有法故而现在前，既能了知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诸法有合有散而现在前，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诸蕴诸处诸界有合有散，不为诸行有合有散，不为缘起有合有散，不为颠倒有合有散，不为欲界色界无色界有合有散，不为地水火风空实界有合有散，不为我有情界等有合有散，不为法界有合有散，不为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忿会精进懈怠净虑散乱般若恶慧有合有散，不为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净虑懈脱等持等智无量神通有合有散，不为诸地道及道果有合有散，不为声闻独觉菩萨佛地及法有合有散，不为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平等有合有散，不为无着尽无生智有合有散，不为涅槃有合有散而现在前。又舍利子，如无有法为法何散而现在前，我当云何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然舍利子，我观此意作如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说是。又舍利子，我都不见有如是法可名能说，可名所说，可名有此为此因此属此依此而有所说，云何令我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而时世尊告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都无所行，何以故？善勇猛，以一切法皆是颠倒之所等起，非实非有，邪伪虚妄。又善勇猛，譬如于法有所行者，皆行颠倒，皆行不实。如是菩萨若有所行，应行颠倒，应行不实。非诸菩萨应颠倒行及不实行之所闲了，亦非菩萨行颠倒行及不实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又善勇猛，颠倒不实则非所行，是故菩萨不与中行。又善勇猛，言颠倒者即是虚妄迂夫一生之所执着，如是诸法不如是有，如是所执不如其相，是故说明颠倒不实，故诸菩萨不行颠倒，不行不实。由此菩萨名实语者，亦得说明无倒行者。若实无倒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一切行断名菩萨行。此菩萨行不可显示，是此由此在此从此，非诸菩萨行所闲了。何以故？善勇猛，以诸菩萨悉一切行行菩萨行，为 系一声声闻独觉有曲着行行菩萨行，有善勇猛如是菩萨与诸佛法亦复不行，亦不执着此是佛法，有此佛法，在此佛法，属此佛法，如是菩萨亦复不行一切分别，亦分别行，为诸菩萨不行分别即亦分别，一切分别亦分别断，名菩萨行。善勇猛，分别者为与诸法分别自性，亦分别者为与诸法分别差别，非一切法可得分别即亦分别，以一切法不可分别亦分别故，若分别法则与诸法作亦分别，然一切法远离分别即亦分别。又善勇猛，言分别者是为一边，亦分别者是第二边，非诸菩萨行边无边，若诸菩萨与边无边俱无所行，是诸菩萨亦不见中，若见中者则行于中，若行中者则行于边，非中有形有显有事离形象故。又善勇猛，所言中者当知即是八支圣道，如是圣道与一切法都无所得而现在前，如是圣道与一切法都无所见而现在前。又善勇猛，若识于法无修无浅，而识名为止息之道，此止息道与一切法无修无浅，超过修浅，证一切法平等实性，有证诸法平等实性，道相尚无，况见有道。又善勇猛，止息道者为阿罗汉漏尽比丘，何以故？善勇猛，彼浅道故，非修非浅，故名为浅。彼浅亦无，故名为浅。以浅修故，说明为浅。又善勇猛，若有修浅，应有所得，不名为浅。此中浅者为浅修性，此中无修故名为浅，以修无故，浅亦非有，虽作是说而不如说，何以故？善勇猛，浅不可说，离浅性故，复何所离？为颠倒法不复等起，即不实法不复等起。又善勇猛，非诸颠倒能起颠倒，夫颠倒者无实所起，非于此中有实起故，若于此中有实所起，不名颠倒，以无实起故名颠倒。又善勇猛，诸菩萨众随觉诸法离诸颠倒，随者何？诸菩萨众了知颠倒皆非实有，为颠倒中无颠倒性，由知颠倒实无所有，非颠倒中有颠倒性故，说菩萨随觉诸法离诸颠倒，由觉诸法离诸颠倒不复于法更生颠倒，若于此中不复颠倒，则于此法亦无所行，何以故？善勇猛，一切颠倒皆有所行，由有所行则有等起， 所行等起皆由颠倒虚妄分别。诸菩萨众与所行法皆无分别，亦无等起，是故说明远离颠倒。由无颠倒则无所行，由无所行则无所起，故说菩萨行无所行。无所行者，为与诸法都无所行，亦不观察，亦不示现，有所形象，故说菩萨行无所行。若能如是行无所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缘色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缘受想行识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知诸所缘性远离故。若知所缘起性远离，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缘眼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缘耳鼻舌身意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知诸所缘性非实故。若知所缘其性非实，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缘色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缘声香味触法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知诸所缘颠倒所起，若颠倒起则非真实，若知所缘颠倒所起性非真实，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缘眼识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缘耳鼻舌身意识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知诸所缘皆是虚妄，若知所缘皆是虚妄，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缘名色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觉诸所缘无所缘性，若觉所缘无所缘性，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缘我有情等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如实知我有情等想性非真实，若能知我有情等想性非真实，则于诸行都无所行。若于诸行都无所行，则离诸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行我想有情想，乃至知者想见者想，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遣一切想，若能遣除一切想者，则于诸想都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勇猛，若菩萨摩诃萨不行颠倒见去诸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缘颠倒见去盖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知诸颠倒见盖所缘都非实有，若知颠倒见盖所行 都非实有，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萨不缘缘起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遍知缘起，即彼所缘。若诸菩萨遍知缘起，即彼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欲界、色界、无色界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遣三界所缘。若诸菩萨普能除遣三界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不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分慧、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般若、恶慧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遍知不施悭贪乃至般若恶慧所缘。若诸菩萨遍知如是一切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无倒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静虑解脱等智等持无量神通等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与诸所缘自在觉了，亦能除遣。若诸菩萨与诸所缘自在觉了，亦能除遣，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苦集灭道地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除遣苦集灭道所缘，若能除遣四谛所缘，则无所遣亦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明脱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遣明脱所缘，若能除遣明脱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尽无生无造作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遣尽无生无造所缘，若能除遣此诸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地水火风空十界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遣地水火风空十界所缘，若能除遣此诸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声闻独觉 菩萨佛地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浅，声闻独觉菩萨佛地所缘。若诸菩萨普能除浅，声闻独觉菩萨佛地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声闻独觉菩萨佛法行，智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浅，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所缘。若诸菩萨普能除浅，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涅槃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遍知涅槃所缘。若诸菩萨遍知涅槃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相好清净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浅，相好清净所缘。若诸菩萨普能除浅，相好清净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佛土清净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浅，佛土清净所缘。若诸菩萨普能除浅，佛土清净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声闻圆满功德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浅，声闻圆满功德所缘。若诸菩萨普能除浅，声闻圆满功德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摩诃萨不缘菩萨圆满功德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普能除浅，菩萨圆满功德所缘。若诸菩萨普能除浅，菩萨圆满功德所缘，则无所行，故说菩萨行无所行。善友们，若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便知一切所缘而行，除前一切所缘而行。卷第597。